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十七，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确立首批26个市级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首农老字号牵手金鼎轩开启京味美食文化节，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表示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扩散。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上午全市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公布了全市首批市级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名单，包括北大红楼、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李大钊故居和慈悲庵等26家单位。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教学点承担着通过实地实物、鲜活讲解、互动体验等开展现场教学的重要功能。26个教学点经过层层筛选产生，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全市党员教育培训阵地建设的丰硕成果。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超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270万人。审核含复核结果已于2021年12月25号公布，本期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时摇号，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800个。经本市法院认定，有6602个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今天首农味业集团与金鼎轩酒楼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开启首届首农味业金鼎轩京味美食文化节。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你好，靳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这一次是怎样的一种合作呢？ 好的，那么战略合作协议规定啊，金鼎轩将全线使用首农味业的产品，研发上线的多种老字号特色菜肴，并且在主要门店设专区经销首农味业旗下的名优产品。首农味业呢，也将根据金鼎轩的需求呢，研发提供更多的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产品。首农味业旗下呢，拥有以王致和、六必居、白玉、龙门为代表的7个中华老字号，以及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门米醋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鼎轩酒楼呢，也是成立于1993年，约20家分店位于京城多个著名的商圈和核心商务区。双方呢这次联手推出的美食文化节活动，将在金鼎轩亚运村店主会场、地坛、团结湖方庄店分会场开展连线直播，推出王致和红腐乳吊烧鸡、王致和南乳花生猪手、徽州烧王致和臭鳜鱼、六必居黑芝麻酱爆浆糖饼、六必居黑蒜红烧肉、六必居韭菜花叉烧木耳炒柴蛋、白玉老麻嫩豆腐、一品白玉豆腐包、白玉西施团圆饼等20道品质佳肴。同时呢，双方也是合力倡导把品质带回家的理念，推出多款首农味业金鼎轩联名款的新春国潮礼包。消费者可以在金鼎轩的各个门店选购多款首农味业金鼎轩联名款的新春国潮礼包。从25号开始到明年的2月15号，京味美食文化节活动期间啊，双方将推出向嘉义园换购相应品牌名品、参加首农味业老字号猜灯谜活动等一系列的首农味业金鼎轩联名优惠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通州区宋庄镇华清化市出现一例新冠核酸阳性病例之后，该区域实行了管控措施。由于部分艺术生来京参加艺考，将在25到28号参加考试。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通州区昨晚通过闭环转运的方式接出25名考生前往封闭考场参加考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迟的报道。 记者在晚上10点整来到华清化市管控区西门外，见到该区域都用蓝色围挡进行了隔离，同时有联防治安人员实时巡查。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化市内，通州区120紧急救援中心的救护车已经待命，分批转运需要外出参加考试的学生。救援中心办公室主任高学伟告诉记者， 他是25、26、27、28四天，然后就是分每天有不同的考场，不同的考试，就是有的考生考2天，有的考生考4天。 乘车外出的考生将在特定的隔离点参加考试。高学伟说， 我们现在把这些考生全送到一个指定的隔离点， 然后等他们考完试之后呢， 考完试之后可能有的考生还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隔离点去继续隔离。 转运过程也严格按照防控规定实施，高学伟说， 然后我们是根据那个第八版的防控规定，也是像这个转运原则，根据二级防护去转运。我们那是负压车，后边是一个相对封闭负压的环境。 就是咱们转运多少人？ 目前是25人。 25个人 啊。 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结束艺考之后，相关考生具体能否离京将以后续通知为准。 继续关注新闻。陕西省委省政府昨天在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听取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调度下一步工作。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强调，要紧紧围绕快、管、人，把闭环管理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扩散。要加强力量调度，加快核酸检测后的流调排查速度，在最短时间内将阳性人员和密接、次密接人员管控到位。要适时启动新一轮核酸检测，优化工作流程，采、运、检、报各个环节都要往前赶。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工作，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下沉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把问题反映上来，把任务落实落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东澳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 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嗯，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咱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 哎，得嘞，听您的，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 还有，离开滑冰场时， 人走场静，喝完的矿泉水瓶要带走。 为你点赞。路上骑车小心点，注意安全。 叔也为您点赞，回见。 助力冬奥，老党员在行动。 想起舞，但是会害怕退缩。它是全面一刻，又在自己做。一些浮沉，和一面焦点的灯火，它诉说着经过。其实被人听好，更要把现实冲破。 世界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响彻中国，新时代新北京，携手奥运将精神延续，新全国在转定，汇聚繁星在冬夜降临，听时代的声音，奥运精神引领我至今，穿越千年的沉淀，聚拢遨游在九天。说着经过，现实被人惊后，更要把现实冲破。与世界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烈烈寒风，辣妹迎着霜落，雪道摩擦声响彻中国。趁现在正年轻，广阔天地有你我人民，趁年少在握紧，红光点亮全新的黎明，在此刻去聆听来自远处的不同声音，永恒铭记这瞬间，拥有同一个世界。新时代的改变，我的目标一直走向前，新赛道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新概念，新世界的热切，我们为胜利超越极限，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篇章在续写。